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i there, this is Peter Lai. Glad to see you out there again. For today, we have this lesson 196. You can see the title that goes, It Runs in the Family. 这种情形会在家族里头呢一直呢传承下去。这个 runs 本来是跑的意思，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代表指的是这某个特色会在家族里头一直会传承下来。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Peter is very generous， 他很慷慨。然后 Peter 呢就说了这句话， Generosity runs in my family。 Generosity 就是慷慨那个慷慨这种特色呢，我们家族的人都有。但如果你讲一个疾病，那是人家就会很害怕。AIDS runs in my family， 艾滋病我们家里面的人都有。Hypertension runs in my family， hypertension 就是高血压等等的。像这些东西就是可以用 runs， 可以指的是前面某个特色呢，就比如说诚实了 ，honesty runs in my family. Cheating runs in his family. 欺骗是他们家人的特色，都可以这样说的。好，我们现在就来看今天很有趣的一篇文章，先为大家念一下。Married people share their homes and finances. They're also likely to have some of the same diseases, experts say.If a person suffers from a certain illness, chances are that their partner will have the same illness. There is at least a 70% increased chance that you will get asthma or depression if your spouse has one of these diseases. The most likely reason for this, according to a recent study,is environment. The British Heart Foundation said there was also likely to be a strong link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or CHD, one of the biggest killers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Sharing a home means that if one develops CHD, the other has a similar chance of getting the disease. Think twice.Before you get married. So those who remain single should be very careful. This article may present you with some information that may turn out to be very, very useful. Try to be very scrutinous when it comes to choosing a girl or a boy as your future wife or husband. 好，我们现在就来一起来看这个文章，刚才我已经做一个短暂的、很短的这么一个所谓诠释啊，解析的诠释。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文章内容。Married people， 已婚的这些人呐、啊，这个 marry 当形容词用，就是 people。他呢，这个主语后的这个 share， 他们会享有他们的家里，也分享他们的家住家以及财务。大家有钱的时候呢，大家共享。那么本来这个女孩子呢还没嫁之前，一个月薪水是20块钱，这个男孩子呢一个月薪水是20万，就结婚之后呢就变成女孩子的啦，大家一人一半这样子啊。当然呢，通常呢都是女孩子来操纵财务，这个家庭会比较幸福的。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They are also likely to have some of the same diseases, experts say. 这个句子的主语是 experts， 他把它放到后头来了。 experts say 也可以变成 say experts， 把 say 放在主语的前面。有专家们表示 say 后的是一个 that 从句，他拿了前面把 that 去掉了。There are also likely 这些结婚的这些人呢，夫妇呢，也很可能会拥有呢 have some of the same diseases， 得到呢同样的疾病，其中一些疾病他们也会共同都会有。If a person suffers from a certain illness， 要是一个人呢罹患的 suffers， 加 from 跟加不加 from 的意思是完全不一样。临时遭受的打击，那个 suffer 或者就直接加宾语。I suffered a big loss， 好，我遭受了很大的损失。Because of the poor investment， 由于这个呢投资呢失利，所以我 I suffered a great loss， a big loss 等等，或者是 of money， 钱呢损失很大。但 he suffers from diabetes， 他罹患糖尿病，那么这个是长期的罹患什么病，所以这边要加 from。 要是一个人罹患了某一种 a certain 就等于 a kind of illness某种疾病的时候 chances are that 前面也可以加 the chances are that 或是 chances are that， 你永远记住这三个词在一起的时候就等于 it is likely that， 极有可能是 it is very likely that， 都可以 it is very likely that their partner 他们的那一半啊，这个 partner 就是 spouse S-P-O-U-S-E 他们的配偶Will have the same illness， 也会有同样的这种疾病啊。比如说举个例讲吧，所以彼得我们可以讲有口臭 ，He has bad breath， B A D 加个 breath， B R E A T H， 然后讲话没事就讲好久没见到你，你好不好这样子，对方就昏倒，对不对？那太太从来也不会有口臭的。因为彼得干什么喜欢吃 stinky tofu， 也喜欢吃臭豆腐，久而久之呢太太就慢慢也跟着吃臭豆腐，所以也有口臭了，所以这个就是有所谓的传染的这样同样的情形。好，很可能对方配偶呢会有同样的这些疾病。 There's at least a 70% increase chance， a 70%increase 这边都当作形容词词组修饰 chance， 前面有个 a， 他说 there is at least 至少有一个 70% 增加 70% 的一个几率，就有可能性 chance 在这边就等于 possibility。 怎么样呢？ that you will get asthma or depression， 你可能会得到所谓呢这个 get 就等于 suffer from 气喘叫 asthma， 那个不要念成 asthma 啊，这样 th 不念 asthma， 或者是 depression， 或者是抑郁症，有人把它叫做忧郁症。If your spouse， 就等于 if your partner， 你的那一半 has one of these diseases， 要是这些疾病他们得了其中之一，你可能也会有哦，小心哦。如果呢太太忧郁，你也可能这样忧郁起来了。The most likely reason for this， 当然造成这种情形呢，这种最有可能的理由呢是什么呢？中间插入了一个所谓的那么这个短语，就是所谓当作这个副词用。According to a recent study， 可以放在句首，根据最新的一项研究啊，你千万不要用 according to a recent research， 那个 research。前面你也可以用，但前面不能加 research 是不可数，也不要念成 research 重音在第一音节。那么 study 前面可以数的， they have done a lot of studies in that field， 他们在那个范畴做了很多的研究。 they have done a lot of research in that field， 好，这个用法记住。那么 as environment 就是环境的关系，因为你在这个同一个家庭，你的住这个环境，大家这个有某个人有得个病，你也跟着去叹息，也跟着讲，某个人自律神经失调时，你在旁边也就跟着会有传染，是不是？所以是 some illnesses or diseases can be contagious， 可能会有感染性的 contagious contagious contagious 也就是会感染的，特别记住。我们先讲到这里，休息一下。如果想要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到电台的网站 www.am774.com。 我们播出的时间是早上6点到6点半，重播的时间是10点到10点半。我们的播出频率是 AM774 和 FM92.3。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i there, this is Peter Lai. Glad to see you out there again. 我是赖世雄老师。好了，下面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 好，我们看下面这一段。The British Heart Foundation, 英国心脏基金会。Said 就表示呢，或者是一个 that 从句做宾语 that 省略掉。There was also likely to be 这个用法你要记住，是 it 啊 is likely that there 什么样呢 was a strong link， 它是这样过来的。好，这个就我们已经讲过。It is likely 加 that 从句的时候 that 里面的主语那么就可以掉到前面，比如说 It is likely that there's a dog by the door， 他说很可能门口旁边有一只狗啊，因为是玛丽不敢进来嘛，你就把讲那个 there 放到前面， there is likely to， 然后呢原来的 is 就改成 be 原形动词， there's likely to be a dog by the door， 一样的意思。他说很可能有一种强烈的A strong 紧密的很强大的一种关联 link， 这个 link 也就是 connection， C-O-N-N-E-C-T-I-O-N connection， 好，跟哪个是有关联呢？ with coronary， 如果是念普通的英式的念法 coronary， 老美国人跟加拿大人是 coronary， 发 ed in coronary， 也就是跟心脏有关的 heart disease， 冠状动脉的这些啊叫冠心病。它通常也就有另外一个用法叫啊冠心病啊，也是这样，尤其是它用 vascular， 有这个每个字啊 cardiovascular disease 啊，这是我就不说了。那么这种冠状动脉就冠心病呢 which is 省略掉了，所以我说 one of the biggest killers， 它是最大的杀手之一。什么杀手呢？就是造成人死亡的这种疾病。在哪呢？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在工业化国家啊，以前用 developed countries 叫做已开发国家，那这种是一种 比较有高高至上的这种字眼，所以现在这种字眼，已开发国家这种农用字眼不用了，都用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好，接着往下看 ，sharing a home means that if one develops CHD, the other has a similar chance of getting the disease。他说呢 ，sharing a home， 大家。就共住一个房间，在一个家庭里头共享一个家庭，那么整个呢是当主语 means 表示说共住一个屋檐下面的，那意思就是等于 that if one develops CHD， 要是一个人慢慢罹患的，这个 develops 本来是发展的意思，那或者培育出来，所以在这边就代表罹患，就等于 suffers from， gradually suffers fromCHD. The other, 另外一个人 one, the other. 千万不要用 another. 你用 another 就表示就一夫两太，或者是一夫两妻子，或是一妻两夫了。所以因为两个的是一个是 one, 另外一个就是 the other. 千万不要用 another. 好了，那么另外一个呢 has a similar chance, 就有 a similar chance, 同样的机会。什么机会 ?of getting the disease, 会得到同样的疾病的这种机会。所以下面就有一个 warning。Now we're going to give you this warning. 我们现在要给你这个警告了。Think twice before you leap. L-E-A-P, 原来是这个字。三思而后行叫 think twice before you leap。跳跃之前跳跃的时候之前要想两次就三思而行。这边用了 think twice before you get married， 在你结婚之前要三思呀，这要特别要记住。所以呢，这篇文章很有意思。当然，假如我们用英文的这种诠释的时候，你就可以这样讲： This article tells us that if you get married, you're likely to get some disease, the same disease as your spouse or children, because you live in the same environment with them.In other words, if one of your family members suffers from a disease, say hepatitis, 也就是我们讲的肝炎呢 ,H-E, 那么 P-A-T-I-T-I-S, hepatitis. Chances are that, 一样的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用法 chances are that you'll get the same disease. An organization in the UK called the British Heart Foundation also did some researchand said or concluded that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where most people eat fast food, people are likely to get heart disease. If you suffer from this disease, probably other members of your family will get the same disease too. So watch what you eat and cultivate a good lifestyle. This way, you and your family members can stay away from such diseases. 我们想这样做。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那么 paraphrasing 的一个做法。现在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看语法重点。一，再一次复习可能的形容词 likely, probable 跟 possible 的用法呀。就讲了好多次了。首先我们讲 A 看 likely 可以用以下列这两种句构。第一种是 it is likely 加 that 从句，也就等于 chances are 加 that 从句。第二种呢是你把 that 从句里面的主语调的前面加 be likely 加 to 再加原形的动词。你看 ,it is likely that our team will win the game. 很可能我们这个球队呢会赢得那场比赛。你就可以把 our team 拿在前面，因为它是单数，所以后头 is likely 拿下来不用 are likely, 你还是用 is likely。如果 our teams,加了 s, 我们好两次队伍三次队伍拿下来是就 our teams are likely to, 后头的 win 就改用原形 to win the game。 同样的 be probable 只可能用于下列这种句构，很可能 it is probable that 就等于 it is likely that 用法。 it is probable that our team will win the game, 千万不要说 our team is probable to win the game, 你只能讲 our team is likely to win the gameC, possible 呢虽然表示可能的，但可能性不如 probable 或是 likely 那么大，所以它有两种用法，也就是 it is possible 加 that 从句，或者 it is possible for 加宾语再加不定式短语。 你看 It is possible that our team might or is may win the game, but I'm not sure. 我们的队可能呢会赢得那场比赛，不过我不敢那么讲确定就是了。或者 It is possible for our team to win the game, but I'm not so sure. 所以第二呢，我们就看了本课第一段第二句啦，就是用了主语加 be likely to 加原形动词的用法。本来这个机构 they are likely to have some of the same diseases, experts say. 是从 it is likely that they have some of the same diseases, experts say. 好，就这样过来的。好了，我就不说了。接着我们看第三。本课第一段第三句使用了下列句型 chances are 加 that 从句就是很可能，也可以说 the chances are 啊，那个 the 可以省掉，或者放 that。 很可能今天下午会下雨 chances are that it's going to rain this afternoon, the chances are that it's going to rain, 或者是 it is likely that it is probable that it is going to rain this afternoon。 那这边都说得很清楚，我就不谈了。好了，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这样学习。If you keep on working hard with us, chances are that you'll be successful. 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Solo por tu boca Voy siguiéndote los pasos Como un perro tras tus huellas Me llevas Soy la sombra de mí mismo Soy lo que no era Solo por tenerte cerca Sé que haría lo que fuera Si pudiera Y aunque yoViva en la mentira Sé que sin ti no tengo vida Quisiera ser La tierra sosteniéndote La seda que toca tu piel Quisiera ser el agua Que calma tu sedSiento el frío de la noche dentro de mi alma Solo el roce de tus labios Me traería la calma Soy un náufrago en un mar de puro sentimientoSé que sin ti no puedo